今天我很兴奋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亮光，关于神对教会的计划，神对教会的心意，神对教会的大爱。为什么神要创始教会？为什么今天神要我们有亮光，更大的亮光，而且有新的启示来认识神对于教会的计划和心意，也使我们更看见教会所扮演的角色，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们也看到，从中看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。神创始教会，教会是神创始的，教会也是耶稣以自己的宝血从人群中赎出来的族群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经节，耶稣说他今天在成就的事情，他在运作的事情，就是在建立教会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经节，马太福音的16章，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这个是耶稣的话语哦。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今天在运作在成就的事情是什么？耶稣他在建立教会，建立教会。那这教会呢，包括什么？全世界的信徒们。耶稣在建立教会，而且他说这教会呢是很特别的，很神圣的。这教会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。什么是阴间的权柄呢？这是犹太人的语法啊。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说阴间的大门。什么是阴间的大门？是什么门使我们进入到阴间的？是使人进入到阴间的？死亡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，他进入到阴间里面，所以这个阴间 的大门其实指的是死亡。这个是犹太人的语法，当他们说阴间的实力，其实是指的死亡。所以为什么说死亡呢？因为死亡是魔鬼最大的实力。这个在希伯来书的2章14节告诉我们，14节15节说，今天魔鬼还拥有的实力是什么？是死亡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人今天就因为惧怕死亡而被魔鬼捆绑着。所以死亡代表什么？魔鬼最大的实力了。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魔鬼最大的实力也不能够怎么样？不能够胜过教会。所以今天教会是得胜的，阿们。虽然在人的眼里看起来还有很多缺乏，众教会都是这样，教会都有缺乏，都有缺陷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充满的都是人，人都是不完全的。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这个奥秘，为什么这充满缺陷的人群却是神至高的智慧？而且今天我们来看见神对教会的很神圣的计划和心意。为什么教会虽然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充满缺陷，很不完全，可是教会却是得胜的，而且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。我们来看这经节，这个是在提多书的1章，我们很少来到提多书啊，今天第一次来到提多书1章1节，而且让神来开启我们，开启我们。提多书的1章1节说，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让我来解释啊，这经节。今天我们谈到教会，什么是教会？神对教会的心意和大爱，而且你我认识了这之后，才能够更认识到自己的角色，我们扮演的角色。根据保罗的这话语啊，保罗说他是一个神的仆人。仆人就是什么？他的身上有一些责任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工作，一些呼召。在我们当中有仆人的，有工人的，你有自己的公司和企业，有工人都是有工作，对不对？有使命的，有任务，有责任的。所以保罗说他身为一个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有没有工作的？ 有工作。今天我们来看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。其实保罗的责任是众教会的责任来的。众教会，今天为什么我们有教会了、事工了、服事，我们的运作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在这保罗的话语里面会看到亮光，这个是神对教会的心意。今天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作，要达成什么目的？他要做成什么事情？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哈。保罗说，我是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的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保罗说他的运作是给选民啊，神的选民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神的选民。那首歌说，主啊我赞美你，你们听过吗？在歌词里面说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。而且那首歌唱到说，神是神把我们从人群中寻找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这其实都是经节来的，都是经文来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神把我们从人群中拣选出来做他的选民，明白吗？你我都是神所爱的，而且是神所拣选的。而且保罗自称他自己的工作就是给这选民们能够激发出信心。事工的运作主要要达成三个目的啊，都是藏在这经节里面。首先就是信心，大家说信心。信心是什么呢？教会的运作，一切事工的运作，就是使神的选民能够对神有信心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做圣经的教导呢？使我们听到了神的道和话语之后对神有信心。我们要激发人对神有信心。信心就是说，当我们来信主之后，我们来得救，真的来体会到什么是成为神的选民。所以一切基督教的事工第一步就是要带领人来信靠神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同意吗？啊，我们要来信靠神，因为信靠神就是来得救嘛，来得着救赎，神的救赎。那这个是第一步骤啊。不过保罗说他的工作啊，他身为神的仆人的工作，不只是使神的选民能够有信心，而且他所分享的真理使神的选民也能够进入到敬虔。大家说敬虔。敬虔是什么呢？信心是指我们的救赎，我们得救了。如果今天你听到的时候的话，有你说我要来信神，那就是信心，你得着了救赎。可是你得着救赎之后呢，神还要继续使他的真理给你带入敬虔。什么是敬虔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成长，明白吗？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不但初步要来信靠神来得救，接下来神要是继续的给你他的真理。事工的一切运作就是把真理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来，使你进入到敬虔。敬虔就是属神的那个样式，就是有拿起耶稣的样式和品格。敬虔是指基督徒的成长。所以今天不但神要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来得救啊，神要你也能够进入到敬虔，就是说你继续成长。所以今天神在栽培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神要你来到教会，要来听到，神也教导你要来有进修，要有读经，这些都是要使一个基督徒继续的成长，越来有耶稣的身量，耶稣的样式，耶稣的品格，这是基督徒的成长。阿们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继续啊，第三步骤啊，信心、敬虔，还有第二节说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啊，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万古之先已经应许说，我们这些他的选民啊，不但会来得救，以信心来得救，也会有真理和知识来帮助我们敬虔成长。最终啊，第三就是神也会使我们进入到所应许的永生。所应许的，这里说所应许的永生是什么？是指将来 得荣耀。你知道吗？将有一天我们不会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会在一个没有细菌、没有分离、没有伤痛的一个环境里面。那环境是什么？天堂。那就是神所应许的永生，就是将来的那个得荣耀的意思。在原文里面说得荣耀啊，我们将会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。今天在教会的运作，我们当我们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在彩排，你知道，是锻炼怎么样活在天堂，将有一天。所以教会其实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，神用教会这个环境来陶造我们，来预备我们能够过天堂的生活。所以虽然今天教会还有充满瑕疵，充满不完全，人跟人之间会有摩擦，人很不完全，但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也成为不完全。可是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神却说，这是我选择的，这是我创始的，这是耶稣用他宝血赎回来的，这叫做教会。我就是用这个很不完全的环境来栽培出完全的子民。这是神的奥秘啊，神的奥秘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对教会的心意啊，我们会看走眼，甚至会拒绝神所爱的，也就是教会。神深爱教会。而且当我们对教会如果有错误的观念 和缺乏知识和亮光，我们甚至会拒绝教会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个人能够修炼成圣。个人不能够修炼成圣，神是指定用这个环境，教会的环境来磨练我们的。在这不完全当中，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，看见他人的不完全，可是看到一个很完全的神对我们完全的爱。我们是在这环境里面被陶造的。所以在这经节里面呢，我们看见的说神其实对教会有什么指望，教会的运作呢？教会的运作很神圣的，教会的运作带领你我来信靠神，教会的运作使你我有灵命的长进，这叫做敬虔啊。教会的运作也使我们能够最终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永生里面，神的荣耀里面。今天呢，我们正在实习着，今天是好像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们看怎么说那些电影啊。还没来播影的开幕之前，会有一些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预告啊，预告。今天教会其实是天堂的预告。我们在这里开始体会到教会是什么样的，教会有敬拜的，在天堂有敬拜的，天堂我们有永恒的团契的，天堂是充满真理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实习一下真理，我们来学习真理。圣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基石，教会其实是什么？天堂的预告来的。所以我们不可拒绝神所赐给我们的，神爱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对教会有这个亮光和启示，神对教会的爱和意思，对教会的计划，我们也会愿意爱教会，愿意委身于教会。今天我们来认识说，神为什么要创始教会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这真理。在这里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不是公义无谎言的？是不是啊？他在什么时候？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哎呀，这个很奇妙啊，这个奥秘。圣经说神是在万古之先。怎么知道什么是万古之先吗？你会觉得万古之先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神还没有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前，之先啊，万古之先，已经有这个计划，将会创始人类，而且神知道这人类会堕落，而且神也预备了要从当中拣选出一个族类，一个人群，而把这个人群带入到什么？信心敬虔，而且最终能够得着所应许的永生。太奇妙了吧。神在万古之先已经有这个计划，他要有一个族类，他要创造一个族类， 而且他知道这族类会给他带来伤痛，会伤他的心，会犯罪，会悖逆，会跌倒，会离开，会叛逆。而且神已经有这计划，从当中神会亲自来付出这个代价，赎出一些人群。这人群呢，是那些进入到信心里面的，愿意来信靠他的，愿意来让他栽培成为敬虔的。而且这人群神拣选，使他们最终会进入到所应许的永生。这一切都是神在怎么万古之先的计划。今天的分享会有一点深啊，所以请大家不要气馁啊，不要气馁，我会解释。神在创造你我之前，创造甚至宇宙万物之前，已经有这个计划，他创造这个环境，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他要创始什么人。而这人呢，将会有意志力的，有道德选择的，我要信神，我不信神，我接纳神或者我拒绝神，有意志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意志力才能够使到人与神能够有真实的感情和关系。记得吗？我常这样说啊，为什么神要给人意志力？这样我们有的选择吗？有的选择，但我们当我们选择与神同行，那才是真正的关系。爱是要有自由的，没有自由被逼的爱不是爱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已经在万古之前已经有这个计划了，我要有我自己拥有的这个族类。如果我要他与我有真实爱的关系，我必须给予他这神圣的功能啊，这特征。他要有道德选择，有意志力的。不过因为就因为他有意志力，他会跌倒的，他会叛逆的，他会刺透我的心，他会选择离开我。可是我会以我的大爱来吸引他们，我会从这人群当中拣选出我的族类，我的人群会信靠我的人群，而且这人群我会使他们敬虔，我会栽培他们，我会使他们最终进入到我的荣耀里面。这族群就是谁？教会。而且你我今天参与在这个族群里面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是神在万古之先已经梦想到的、意想到的，神的神圣的计划带出来的。我们是很在神眼里是很宝贵的，教会在神的眼里是非常宝贵的。所以说教会是神所创始的，而且也是他儿子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流出来赎出来的，从人群中赎出来的那族类，我们就是那族类，叫做教会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这经节。如果神是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，万古之先是宇宙万物还没被创造之前，他是向谁应许？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呢，已经应许说，我要带出这族类，我要从人群当中拣选出我的族类，信靠我的，能够被栽培进入敬虔的，而且最终能够进入到我的荣耀的。神是对着谁应许？很奇妙，这个亮光很兴奋的。我们从另外一个经节来解释这经节，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也提到一样的这个字，万古之先。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这个答案，到底谁神是对着谁应许？这个是在万古之先呢？啊，跟强兵说话？不是吧。我们来看啊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诶，指的是一样哦，神有这个计划要召我们哦，要创造我们，而且要召我们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在万古之前谁在？耶稣在。你知道吧，好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父子圣灵。在万古之前，神天父对着圣子耶稣基督应许说，我会带出这族类。为什么呢？而且这族类呢，将是从人群中选出来的。 他是我的选民，而且这些都是我使他们进入到信心、敬虔、进入到荣耀的。而这族类将会赞美你、敬拜你，直到永远。赞美谁？神的羔羊。因为当我们说应许的永生得荣耀的时候，得荣耀的时候是哪里？是天堂。如果你到启示录里面看，天堂我们是在做什么的？我们是在敬拜的。敬拜谁你知道吗？神的羔羊。我们会敬拜说，神的羔羊是配得尊贵的，配得颂赞的，神的羔羊。换句话说，万古之先，神已经对着他的儿子说，我会创造出人类，我会，而且他们会跌倒，会犯错，会犯罪，会堕落，可是我会从他们当中赎出这族类，对我会信靠，进入到信心的，而且他们会被我栽培敬虔的，而且他们会最终进入到荣耀的，而进入到荣耀里面，他们会永恒的来颂赞你。换句话说，教会是神给予基督的爱的礼物，明白吗？爱是给的，我们给的时候不会代表我们有爱，可是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给予那个人，明白吗？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三位一体之内呢，当中呢存在着这神圣的爱，在父子圣灵当中存有这神圣的爱，无与伦比的爱在他们当中。而且在这爱当中呢，神应许耶稣基督说，我会把我给你的礼物就是教会，而且他会永远的永永远远的来颂赞你。这是教会的神对教会的计划和旨意，明白吗？所以敬拜、赞美、颂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。今天我们看见说，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拥有这神圣的爱。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的祷文也显示了在三位一体之间的爱。我们来看耶稣的话语，在世上的话语，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三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这就是耶稣跟神的话语啊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这给我们看见了在三位一体之当中的这神圣的爱的交流，看见了没有？阿们。耶稣在这个这一次跟神交通的时候说，他的祷告是让世人也会体会到你的爱。什么样的爱呢？就好像你爱我一样。这爱呢是三位一体之存在的当中存在的。而且今天呢，神的计划呢是使一个族类呢能够参与这爱里面。我们就是这族类。不过现在我要分享这个很奇妙的这事情啊，我们来继续来看约翰福音。教会是神赐给基督的爱的礼物来的，而且是永恒的礼物，因为人的灵魂是永恒的，明白吗？那我们来看，以这个亮光，我们会来明白为什么耶稣说这些话语啊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因为你我都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赐给基督的爱的礼物，没有一份礼物耶稣会让他流失的，耶稣不会丢弃的，因为你是神赐给基督的爱的礼物。阿们。如果你的爱人或者你的父母亲什么买你给你一件很宝贵的礼物，你会拒绝吗？ 你不会的。甚至这东西，这个便宜的东西你都不会拒绝，因为不是它的价值，是因为它彰显了这个给予你这礼物的人的对你的爱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，天父赐给我的没有一个我会丢弃的，因为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给予耶稣的一件爱的礼物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唱那首歌哈，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，我们指的是神把耶稣啊的永生赐给我们这件礼物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今天我要你我有这个亮光，你也是一件礼物，你是神赐给基督的爱的礼物。阿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帮我讲到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知道吗，你是神赐给基督的爱的礼物，你也是一件礼物，所以你是很宝贵的，在神的眼里你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宝贵的。所以耶稣也视你为非常宝贵，为什么？你是神，你是天父赐给他的爱的礼物来的，他没有一个会让他流失掉的。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，我很受激发啊！当我看到这亮光，很受感动，很受感动。我们来看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。然后第38节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让我解释，什么是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？耶稣说，神赐给我的，天父给予我的每一个都是宝贵的，我不会丢弃任何一个的。而且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一句话啊，我问你，耶稣来到世上是什么任务？不要怕，救我们，对不对？救我们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那任务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那差我来者的意思，神差派他来拯救你我，同意吗？同意不？还是你在睡？这就是神的旨意，神差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来拯救我们。可是耶稣说，所以耶稣说，我愿意啊，我不是要来做自己的事情的，我来是要行出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差他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神的计划是什么？这个太美妙了，太美妙，你抓到这一点就够了，登楚欢欢喜喜登楚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意思说，就是在万古之前已经，他的心意是我要创始人类，而且人类要他成为我爱的礼物，他必须是有意志力的，有道德选择的能力，就好像神的形象，按着他形象而造的。而且他会违背我，可是我会牺牲把他救回来，把他赎出来，进入到信心敬虔荣耀里面，这就是我对我爱子耶稣的计划。可是耶稣，这就是神差他来者的旨意啊！耶稣要以自己的性命来得着这份礼物。为什么呢？礼物就是礼物嘛，为什么礼物还得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来得着的，来得着神的这要赐给他的这份礼物？为什么？太美妙了，神的计划，真的神的奥秘和智慧哦！因为神要赐给耶稣的这礼物是爱的礼物，这族类，这族群必须对耶稣的爱是真诚的、真实的，不是因为哈，我要爱他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耶稣啊，神说我得来爱你，我来爱你了，来亲一下。爱不是逼出来的，爱也不是用命令蒸发出来的，明白吗？耶稣如果要体会到这恩赐，得着这礼物，耶稣必须流出他自己的血，被钉十字架，把这礼物从人群当中赎出来。而在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，激发了我们对耶稣的爱，不是因为神的命令，而是我们看见耶稣珍惜我们。 因为爱不是用命令创造出来的。你是否曾经命令过你的配偶来爱你？我命令你哦，你要爱我。你命令那爱就吃出来了是吗？哎呀，真的，哎呦，我觉得很多爱了了。命令不能够创造爱的，同意吗？所以神的这个智慧真是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他说我给你的这族类将会是爱你的，而且永以永恒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可是你得取他的方式是用你自己的性命换取回来。因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对我们这样的爱，爱就生发出来了，不是命令来的，是因为爱激发出来的爱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什么？神仙爱我们。爱的特征是爱不是以命令创造的，爱是以爱来激发出来的。所以神在他的智慧和计划里面呢，让这爱的礼物怎么临到耶稣呢？是让耶稣彰显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爱，把这礼物接纳过来的，明白吗？教会是耶稣所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神的这个心意啊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哇，我们往往啊来到教会或者基督徒了，众基督徒去教会去好多年，去有一些去了好多好多年，也很有很多也已经忘了教会的意义，甚至有些也从来没有发现教会的意义。所以当我们失去或者忘了这教会，神对教会的原意，教会的存在的意义，如果我们忘了这意义，我们的心会刚硬起来，会冷淡起来，不会以神的那种爱来对待教会，明白吗？成为一种仪式这样的一种纪律了啊 ，discipline 啊，生命里的一种 discipline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是基督徒吗？是基督徒得去教会吗？其实神对教会的心意远远超过我们的这种感觉。神爱教会。那今天呢？当我们对教会有看见亮光，神的话语和真理会激发我们，也愿意为教会舍命，因为耶稣为教会舍命，我们也会，而且今天我们知道神对教会的计划和大爱，耶稣的牺牲来挽回教会，这人群叫做教会。如果我们有这个亮光，我们也会愿意服侍，愿意以耶稣同工来建立教会。因为耶稣今天在建立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在那个经节他说，我建立教会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他的意思啊，我们会站在一旁，甚至在论断他所建立的啊，那这些人哎，小人来的，哎，这些人没有爱，哎，我们会站在一旁在论断，不知道说这也是耶稣的所爱。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看见必须是从耶稣的眼睛来看教会的。要教会都有缺陷的，可是是在这缺陷当中，我们更显出神的爱和奥秘。神完全的神能够那么热爱，那么极点的爱这很不完全的人群，而且神说我会不只是把他们带到信心里面，我会使他们敬虔。就是说，也是说神没有放弃了，神要使我们长大，有灵命的成长，有追求，有继续有越来越有耶稣的品格和样式。神对教会没有放弃了，有谁敢对教会放弃？连神都没有对教会放弃，明白吗？神没有论断教会，谁敢对教会有论断？因为这个不好，嗯，那个不健全啊，这里什么？我们不敢的。如果我们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和运作，不但我们不会论断，我们会来爱教会呢，而且参与事工，参与与耶稣来同工，来建立教会。教会看起来好像失败，其实教会是胜利的，连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的。这是人意想不到，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最终呢，我们会看到神的对教会的心意和愿望会实行，而且我们进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进入到荣耀里的时候， 我们会很感叹，神啊，哎呀，你所开启的确实你有能力完成，你能够把这么不完全的一群人，把他们栽培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来，与你同享永恒，哎呀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教会就是神的平台，让世界看到他的奥秘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想想，我要大家想象一下，魔鬼啊，以为他成功了呢。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魔鬼就意识到了，哎呀，我所要的我得不着。那魔鬼他要神的宝座，他要什么他要什么，神把他踢出来。现在神却创造了亚当夏娃，创始了一个新的族类的时候，哇，魔鬼就急了我要败坏这个计划。所以魔鬼来到伊甸园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来到伊甸园里面是 来欺骗亚当夏娃，使他们跌倒，使他们进入罪和死亡里面。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魔鬼一见他得逞了，哎呀，我个变强了，我破坏了神的计划，神拣选的族类，你看蹊跷跷犯罪了，背叛神了。魔鬼以为他胜利了，其实这都是神的计划当中，明白吗？神就是让人能够有意志力，能够背叛的，能够伤他的心的。可是就因为人有意志力，当人选择信靠他的时候，那才是真实的爱。后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之后的时候，救主来了，哎呀，魔鬼又急了，哎呦，我不是伤害了杀害了他们，现在有救主啊，有弥赛亚，把他毁了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煽动人群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哎呀，哇，这是变强，我成功了，神的最爱人类我也把他给毁了，进入到罪里面，那死亡咒诅里面，救主也被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跟我砍我，我成功不成功？他以为他成功了嘞，魔鬼。可是就因为耶稣的死亡，激发了带出来了一个新的族类，叫做教会。太奇妙了！所以说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那族类。这个是罗马书。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六节说，因我们软弱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，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就是十字架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魔鬼的伤害其实是让神的爱能够显明在十字架上，其实完完全全还是在神的计划里面。阿们。那就因为我们看到他神的爱显明了出来，我们回应了，我们信靠神啊，我们就成为这圣经说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节说身在啊，身在就是极点的意思哈。哎呀，真的是我人想不出来啊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，我这里是人想不出来的事啊。神的计划魔鬼破坏不了，甚至是帮助运作出来。阿们。直到今天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，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说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。所以神所做的事情，如果人没有神的眼光啊，没有神的智慧，我们会看走眼，甚至会论断，甚至会拒绝，以为这是失败。这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对于他的门徒那个时候，哎呦，我们的救主是失败的，我们以为他是我们的王，现在赤裸裸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神的作为真的是超乎人能够预测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就在这样的光景 神却带出他的选民出来。所以说啊，罗马书八章啊，这句话我们能够信靠的。这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？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否有任何事情使你绝望？是否有什么事情使你伤心气馁？我要告诉你一件好事，好消息，神真的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你我都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，你我就是教会。阿们。告诉旁边的朋友，不要气馁，神他掌权，神掌权，神掌权。因为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。阿们。虽然很多事情在世上的所碰到的这种挫折啊，我们会觉得好像失败了，怎么神的应许没有实现，怎么神的话不算数，什么什么，神掌权，而且神是信实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能够有希望，能够有盼望，能够有指望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当我们气馁的时候，是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眼见，没有神的智慧，我们会觉得是失败，是失落的。其实神不是失败的。阿们，阿们。那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计划是将你我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教会，把我们献给他爱子耶稣。这是我给你爱的礼物，永恒的礼物。这族类将会永永远远来颂赞你的大爱，来服侍你，来敬拜。这是神对于我们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我愿意来信靠神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参与教会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参与神这个爱的计划里面，成为神给予基督这爱的一部分扮演的角色。我们愿意进入到这爱里面，这是尊贵的，这是人的言语不能够形容的福分和荣幸。所以信靠耶稣是我们人的言语不能够形容的荣幸和福分来的，明白吗？这是我们是参与到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神圣的爱的交流里面。哎呀，我们真是蒙福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而且在天国里啊，我们将以永恒来敬拜羔羊，那为我们舍命的羔羊，我们将会高举他的名，我们将会说羔羊是配得一切尊贵的。你看启示录的五章十二节，他们怎么样敬拜羔羊？耶稣就是神的那羔羊，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，把我们赎到他的怀抱里面，因为我们是他珍惜的，我们是他赐给，是天父赐给耶稣的爱的永恒的礼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呢，这教会呢运作在世上，怎么运作呢？在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当地的教会，在一起我们就是耶稣的肢体。那我们今天在世界分布在世界各地有着当地的教会，我们就属于这礼物的一部分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正在锻炼，正在实习怎么样过天堂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天堂呢是充满敬拜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敬拜，在天堂有感恩的。当你看到天堂的真实和神的爱的永恒，你会感恩。现在我们不要等到去到那边才感恩，我们现在开始来 old 里来 practice 怎么感恩。阿们。Amen。 天堂是有团契的，爱的交流和团契。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样爱那些不可爱的，包括我们自己不可爱的，我们怎么彼此的包容，这些都是在实习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过天堂的生命，将有一天我们会进入那应许的永生永恒的荣耀。 我们我经常就得累哦了，累脸色了，累哦，怎么彼此相爱，怎么交流？天堂是充满真理的，天堂是建立在真理的，所以圣经说，神的话语说，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基石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来探讨真理，怎么把这真理在人群当中给活出来，这些都是教会的运作要达到的，所以可不要藐视教会。 神有他的心意和计划，阿们，阿们。教会呢，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学习怎么样敬天，敬天就是 holy living, holiness， 怎么样追求圣洁，因为天堂是很圣洁的一个地方，一点罪都没有的，一点污点都没有的，还是快快在这里学习，明白吗？ 如果在世上我们很难跟别人交流，很难赦免别人，很难团契。哎呀，一个公会真多，现在我真搞位啊，什么了哈？我们不能够彼此的包容。你去到天堂啊，真假烂了。<笑>这个地方是神在栽培我们的地方，能够准备进入到天堂里面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神呢，所以这句话接下来的下一节很有意思哦。 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第29节，神怎么装备，怎么预备我们为天堂预备我们呢？我们来看，我这最后一个经节了，29节，罗马书8章29节，这里说，刚才接下来哈，刚才他说28节说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对不对？叫你得益处，按着他的旨意啊，就是那被招的人啊。29节说，因为啊，这个是讲的一样的事情哦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。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什么意思呢？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啊，他预先所知道的，所拣选的就是你我啦。他对我们的计划现在是什么？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说，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能够有耶稣的模样。 现在在世上呢，神在栽培你我有耶稣的样式和品格，因为28节说我们是那被召的人，被召什么样？做神爱的礼物。所以在此时此刻，神运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就是预备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永恒的呼召。在这预备当中，神做什么事情？神使你我有耶稣的样式的模样。 这个环境做教会的环境，就是那神用来磨练我们、塑造我们、陶造我们，使我们活出耶稣的品格和样式的地方。好像这个礼物临到耶稣的时候，一不会亏个，哎呦，买完买，明白吗？这礼物是那美好的，是那，哎呀，有他的样式的，就好像我们送。 一个朋友的那这件礼物，我们把它个人化，个人化。有时候我们好像买那个笔，我们雕上这个人的名字啊，这不是个人化的哦。或者你有没有曾经有朋友送你照片，就是你跟他合拍的照片，他把它放在那个相框里面，然后我有好多次的啊，诶，有自己我自己的在脸孔在你那个照片里面啊，个人化了吧，对吧？啊，一样一样，神要把你我赐给耶稣之前，先使你我有他的样式。 陶造我们有耶稣的品格和样式，个人化了这个礼物，personalized gift。当我们，然后神说我会把我们献给基督，在永恒里敬拜赞美他。阿门，阿门。不要拒绝神在我们生命的运作，现在就是在陶造我们有耶稣的样式和品格，叫我们成为他爱的礼物， 给予耶稣的那永恒的礼物，在天国我们会来赞美他，称颂他。 直到永远，阿门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在实习着，这就是教会，教会是神所爱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来接受他为救主的时候，我们说：“神啊，我要参与在你这个爱的计划里面。神啊，来拯救我，神来陶造我，神让我进入到你这神圣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爱的交流。” 永恒的享受在这爱的交流里面，阿门。得救是何等奇妙的福分，阿门。我们大家站起来，来，我们来敬拜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有这亮光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神 要我们来活出他的样式。圣经在启示录说，在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，我们将会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，这个是他们的敬拜赞美的歌词啊，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会以永恒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激，对耶稣的牺牲来把我们赎回到他的怀抱里面。我们会以永恒来敬拜他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神对于教会的心意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不过呢，我们在敬拜当中，让我们来思考，来默思这个真理。哎呀，这个爱的真理，我是否有错误的观点，对于教会有错误的看法？我是否对教会是刚硬，带着刚硬的心？我是否已经失去对教会的这爱？今天神要启示我们的这份爱，我们让神来教，来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需要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，因为当我们有这亮光的时候，这亮光会激发我们对教会的爱，而且愿意说，耶稣，如果你包容了教会，我愿意包容教会；如果你舍了你生命来建立这教会，我也愿意，我要参与这爱的表达、爱的运作。我们带着这亮光来敬拜他，现在，阿门。